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扩听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这个时间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一起分享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。 想心中的你的呼吸，同样的熄着灯的窗子，你在哪里？听不到我呼吸着分离，我走向前，你看不见。也是无言，你走向前，我看不见你的思念。你和我之间，隔着一条界线，不曾有改变。 都说久伴必定深情，多言始于厚爱。长久的陪伴，不管是一草一木，都会产生感情。而那一些事无巨细都愿意和你分享的人，不是真爱是什么？

眨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但你坠落至今，很靠近。还听见呼吸，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说，放任你哭泣，我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随缘满。 你生气难过的时候呢，别人就会劝你看开一点，但是我们之所以还能够这么用力地活着，就是因为有些事情我们并没有看开，就是因为没有看开，所以才这么累吧。

坚信至理，坚持到底。 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记忆力越来越差了？研究发现说，如果你记忆呢受到了危害的话呢，有六个原因，比如说离不开电脑，或者是夜猫子综合症，或者是依赖药物，或者是不经常吃早餐，喜欢听重金属音乐，或者是拔牙。想要提升记忆力的话呢，建议你换一条回家的路，换一种运动的方式，换一个手吃饭之类的，明天可以试一下哦。 那是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，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心上。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，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那是多久后的事了？有一天你突然问我，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？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，只是那时的他飞翔。我也很想他，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，你少了肩膀，而夏天还是那么短，思念却很长。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， 发布的婚恋观调查报告演员呢显示说，92%的男性呢喜欢长发飘飘的女生，仅有8%的男性呢喜欢短发的女生。男性呢青睐长头发的女生呢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初恋情节，还有一部分男性从小就对长头发的女生有一种向往。尖下巴的女生呢并不受欢迎，相反鹅蛋脸和圆脸是最受欢迎的，但是我觉得前提还是要看脸吧。 都 糖果罐里好多颜色，微笑却不甜了。你的某些快乐，在没有我的时刻。中古世纪的城市里，我想就走到这。海鸥不再眷恋大海，可以飞更远。远方传来风笛，而我只在有你的消息。 水果呢，它会有不同的功效，比如说如果你过度用脑的话呢，可以补充香蕉，过度用眼的话呢，可以吃点番木瓜，牙龈出血的话呢，可以补充一点猕猴桃，长期吸烟的人呢，建议吃点葡萄，想要预防皱纹呢，吃芒果，腹泻的话呢，吃苹果，胃痛的话呢，吃木瓜，消化不良呢，可以吃雪梨、草莓或者是枇杷。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感谢你一个小时的陪伴。节目之外，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给我留言。我们明晚同一时间22点不见不散。龙夜在北京给你说晚安，拜拜。 自难相忘。

我想我一开始有点疑惑，好想被他说中些什么，难道已经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乖乖的束手就策。难过的是我们做了选择，是对是错谁也没把握，如果要我放手才能获得，为何在我心中又舍不得。看着你要走，还装着笑容，掩饰的脆弱要撑多久。如果现在开口，如何挽留感情这条线，注定只能这么远。不敢相信已经来到终点、想你爱他必定多一些、我们之间不可能再回到从前，我还傻傻画着幸福线。看着你走远，还继续装笑脸，掩饰折磨我能撑多久。如果现在开口，怎么挽留感情这条线，注定无法延长一点。才清醒，相信一切都是你、不曾放弃你，不曾放弃你，我不会说什么，默默地承受下个男子汉。看着你要走， 看着你要走， 还装着笑容， I'm not afraid to

小任性，原来你凡事都来说明，你突然不爱我这件事情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